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咁我係節目主持人李偉才啦。咁今晚呢同我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呢就係有 Jeffy 同埋 Thomas 啦。咁其實最近呢我就喺自己個面書啦，就有啲網友留言啦，亦都我間唔中呢都上下我即係迷迷嗰個浩浩雙雙嗰啲論壇咁樣睇下嘅，就睇下即係聽眾啊或者係觀眾啦有乜嘢嘅意見。咁我發覺呢其實好多嘅網友呢都好多意見呢，就想我講呢樣又想講嗰樣咁樣啊。咁其實我係好嘅呢樣嘢都唔使我諗啦吓。咁譬如呢有啲人呢就其實最好笑呢，有啲人就仍然係想我講黑洞啊外星人啊嗰啲啦。咁但係亦都呢前嗰排冥王星就講冥王星啦。咁而家新視野嗰個咩嘅第二個地球講第二個地球啦係咪。咁樣但係呢亦都有啲人呢就話啊財哥你不如你講下永動機啦。咁好多人呢永遠都係對永動機呢樣嘢呢係著迷嘅，即係話呢原來係唔需要燃料，或者你俾一定嘅燃料呢佢就永遠即係不停嘅無休止咁運 行。唔係違反第二熱力第二熱力學第二定律。 你可以咁講啦，係啦冇錯啦，可以咁講啦，但係佢就係話 系 咁佢就唔信邪嘛，有啲人 死心不息啊， 死心不息啊嘛，咁就解決咗而家嘅能源問題啦，係咪咁但另外有啲人呢又話財哥不如你講返音響啦，咁佢有啲音響發燒友但有啲人唔係喎，不如講返啲古典音樂我好鍾意聽啊。咁另外有一個就係話啊你前一排講呢個英語發音啦，佢話其實呢其實英語呢就發音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呢就係嗰個 usage， 就係日常嗰個點樣用呢，就係嗰啲所謂idioms啊、叫言語啦，其實我哋中文叫言語啦，雜語冇咗，雜語比較好啲，因為言語好似太過嚴重啊。咁佢話不如阿財哥你搵一集係講 idioms 啦，咁樣係咪就好多好多，嘩我都無所適從。咁其實真係要排隊嘅、雖然好多人都話係 Eddie 我都幾佩服你嘅，有乜可能講咗即係成160多集都仲係講唔完嘅啲題材咁。咁真係講唔完嘅喎，其實仲要排隊。 世界之大， 世界之大有冇錯啦。咁但係呢嗱，本來我咪即係前幾個禮拜講緊即係天文學一個觀察嘅基礎啦，方位天文學啦係咪，咁但係後嚟呢就講我所見過嘅奇妙嘅天象啦，其實未講完喎。咁但係因為我去咗嗰個研討會，就係周寶松同埋兩個後生仔一齊咁樣大家傾嘅呢，咁我忍唔住上個禮拜講。咁但講完之後呢又真係好多人就話喂財哥其實你真係都未講到嗰個最核心喎、嘅氣肉未講到喎、咁你不如繼續講啦咁樣。咁我諗下諗下呢呢一點我又同意嘅，有道理嘅。咁所以我今日呢就唔好意思啦，即係嗰個奇妙天象呢都唔知壓到幾時啦，冇所謂嗰啲。雖然喺度都提一提啊，大家如果真係有興趣嘅你留意一下你上網查資料呢，應該下個月11號咁上下啦，前後呢就係、每年一度嘅英仙座嘅流星雨、流星雨我介紹過啦係咪，流星雨而且大家知道個成因係點啦係咪。咁但係呢原來每一年呢其實每個唔同嘅季節個月份呢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流星雨，即係主要係來自某個方向，就係某個星座咁樣啦。咁譬如我講過2002年我哋睇獅子座流星雨嘛，咁其實另一個出名嘅就係英仙座。咁但係其實每年呢個流星雨呢壯唔壯觀呢係好難預測嘅、即係科學家呢都係斷估嘅啫，斷估冇辛苦嘅啫。咁今年呢佢哋就預測英仙座呢應該都頗為壯觀，頗為壯觀呢，即係如果你好彩呢係有可能達到一小時睇到100粒，呢、個就個定義啊。其實一小時睇到50粒呢其實都已經當係流星雨㗎啦、但100粒梗係最好啦、但係好多人以為流星雨呢就係、一分鐘睇100粒，咁你就會大失所望㗎啦、或者你話一秒睇100粒，咁梗係唔會呢啲出現㗎、你唔會有個美麗的誤會，一個小時睇100粒都已經係好好㗎啦。咁但係呢究竟係點樣呢，點樣睇你問我，我就好簡單嘅，因為我識星座嘛。咁我識星座，咁我一睇啊，譬如8月10號、11號、12號、13號，咁英仙座喺咩方位、即係幾點鐘，譬如你晚上8點、9點、10點、11點係咩方位，咁我就自然曉得睇啦。咁但係如果大家係唔識星座嘅呢係麻煩好多嘅，咁都唔緊要啦，你就要上網查。咁以我所知呢就太空館呢都已經係擺咗好多資料喺度。咁、所以有本地㗎喇，當然外國就多到不得了啦，咁、你可以睇下外國嗰啲天文學社啊有擺啦，咁但係香港太空館同埋香港天文學會、HKAS 啊，你打下 HKAS， 咁呢都應該好多資料，咁啊大家呢上網睇下，如果係真係好天，即係天氣啊天朗氣清嘅話呢，就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好啦，咁嗰啲講住咁多先。 就講返即係上個禮拜未講完㗎啦、啊、就關於左翼自由主義啦，但係入面呢其實好重要嘅兩個概念，一個就係自由，一個就平等啦，咁同埋呢究竟係咩叫左膠咩叫本土、啊這個好大嘅問題。雖然其實呢我係曾經而家剛上嚟起碼年幾啦、啊、就搞過一個係公開嘅論壇呢，即係俾啲網友嚟一齊參與呢，就係講本土運動嘅。咁但係呢始終呢個話題呢都係講唔完嘅，而且你知啦社會不斷咁樣演變啦。咁、啊、我就呢度嚟講呢，上次我唔知係咪喺咪度呢佢哋兩位有正式講下，抑或係即係已經刪咗咪。就 Javi 同埋 Thomas 呢兩位呢自己都係直認不諱，係咩話咩派話 嗱，我就認我係本土派嘅。 係囉係囉係囉。 Thomas 本土派嘅。 係囉係囉，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唔係國際咩公民。 唔係國際公民,ok。咁樣嘅時期嗱、每人俾兩分鐘左右，係啦，即係究竟你覺得咩叫本土派，點解你叫自己叫本土派呢？ 咁Thomas 先啦。 好、啊、你先冇话 喺 咩系本土派。 咁你话自己系本土派嘛。个定义系咩？ 土生土长香港人囉。 咁我囉。 喺文化上面，其实本土派我諗系文化，系你同埋喺文化上面囉，你同佢讲嘢啊，啲经历啊，成长历史啊，都系觉得佢系一个好地道嘅香港人，咪、就是、本土派囉。 咁系本土咗喎，点解系叫派呢？ 我都唔係太熟社運，我唔係跟得咁貼喎。不過而家呢所有做 marketing 賣廣告啊都好強調本土啊。同埋係囉，而家所有廣告都係強調本土啦，賣廣告賣產品。咁點解加個派字啊？我諗因為而家太多流派囉，咪要加個派字、哦、我諗鮮明返自己嘅立場囉，等自己可以有個定位囉，我諗係咪 呀。其中一個呢，其實佢哋講呢個口號叫本土優先。是嗎？ 啊是啦， 無論是床位學位，是嗎？甚至是職位，床位學位職位都是應該是本土優先。 咁呢點我就唔係太認同，我覺得都係、啊、因為我都要俾返啲大陸人有個公平啲，唔可以話即歧視啲大陸人 咁又好複雜喎、啊。 咁就 唔係都其實我都 好 ,Javi 我都聽唔明。 係囉。 你俾 Javi 梳理一下先。你講先梳理一下。 你講先你整理一下先。 咁我財哥頭先都講咗少少㗎啦。咁當然我都覺得呢個可能會有人質疑嘅，就係頭先講嗰個本土優先。係 啦。 係啦。咁其實本土優先講緊呢一樣嘢係一個資源分配啦。即係話資源分配方面呢，咁用返香港人為 優先秩序啦。啱啱啱。 係啦冇錯。咁之後呢我就覺得係一個譬如話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啦，係啦，即係我覺得香港有佢自己特色嘅價值，咁我呢方面呢我覺得係呢個係， 但係點樣維護法呢？ 呢問題係好長嘅，就唔係兩分鐘講。 譬如我啲電影越嚟越變合拍片啦， 係 咁你點阻止佢呢？ 咁冇得阻止嘅，即係呢唔係話乜嘢，咁當然其實就有啲人咁講啦，就話譬如話政府你要喺本土工業嗰度係話俾多啲資源，俾、多啲錢去支持本地嘅文化嘅發展啦，咁呢啲就 即係叫文化產業啦， 係啦，其實呢啲好複雜嘅， 即係粵劇呀、咁樣啦，係咪 係啦冇錯、即係譬如話你係啦，粵劇頭先話你要保留返你本地一啲文化呢啲咁嘅文化嘅產業嘅嘢，係啦冇錯啦，咁基本上就係一個以香港價值為核心。 咁但係你抗唔抗拒即係香港同內地嗰個不斷嘅溝通同交流呢？ 其實溝通交流 咁、我哋啲學生哥應唔應該入內地呢？即係喺佢個課程入面。 其實根本正常嘅，你話溝通嘅話咁呢啲嘢。咁但係你話係唔係應唔應該去譬如話你話返大陸去文化交流啦。 係國情研習班啊，而家叫做。 咁呢啲其實呢嚴格嚟講呢，你話係咪一個本土派必然有邊一個方面就定義咗你唔應該返或者返呢？我就覺得好睇個情況嘅。 喔、哦、好睇即係唔一定嘅。 係啦，但係咁當然其實就我就覺得係即係呢個就係睇返嗰個事情本身係點樣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純粹就咁聽，你話就咁去話交流嘅，咁我覺得對呢啲嘢就冇乜興趣啦。即係我就 即係你本人冇興趣 創傷嘅。即係對我嚟講，如果話叫我做本土派，即係以我自己嘅角度，我根本覺得呢啲嘢唉冇乜所謂啦。你係啦，反而如果話譬如話有少少強迫要交流啊，強迫你要返，咁可能我都會有啲抗拒嘅。係啦，咁樣啦。 即係譬如喺小學或者中學，而家甚至大學添啦，大學講過啦，佢哋話係嘛？嗱，你哋入得嚟我哋呢間香港大學或者係中文大學或者乜咧，你哋要預咗咧，就一定咧，其實喺呢啲四年入面咧，都會去大陸。 嗱，咁講 交流一次嘅咁。 咁講，其實交流我唔抗拒，但係個問題係點解要翻大陸咧？即係你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原因咧？ 冇錯。 係啦，咁如果你譬如去台灣又好，去外國，咁我覺得交流其實係一個好平常一個認識。 其實佢都會嘅，我諗佢哋都會係強調嘅。 但係係啦。 咁但係因為你世界上有二百零幾個國家嘛，咁你一定去唔曬㗎啦。 冇錯。 咁所以即係話咧，其他嗰啲我哋都會去。 係啦。 咁但係大陸嗰個咧，就應該係列入呢個必去。 係嗱，如果你入必去咧，咁呢啲我就會有質疑啦。 係冇得嗱，呢個本土派嘅特色啦。 係啦，冇錯。 佢話應該將大陸咧就睇成係嗰二百零幾個國家嘅其中一個最多都是抽籤去的啫，就不應該列入必去。好啦，咁樣咧，暫時咧，似乎 Thomas 都組織咗少少，等你嚟補充啊。 回應翻必唔必去嗰個問題先，我都贊成必去，因為身為中國人了解國情都 OK， 同埋 身為中國人 咁就唔 咁你唔係本土派喎， 大中華交咯， 咁咪真係唔係本土派咯，大中華交。 其實我都 本土派就啱啱， 唔係跟唔得好，唔係其實即係我唔反，我同埋我唔會用蝗蟲嚟鬧大陸人咯，睇唔起佢哋咯，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同一類人，不過你幸福啲喺香港出世啫，咁又睇唔起人， 我同意嘅， 低咁樣， 係， 咁係， 咁啊點咧？咁啊 ，Jeffy， 你係咪即係話我都好似問過你嘅啦？你基本上係唔覺得或者亦都唔承認自己係中國人，你只係承認自己係香港人，啱唔啱啊？ 嗱，呢一刻我就係冇。係 啦，呢個就本土派一個好大嘅特徵嚟㗎。 我唔認，我覺得其實呢個共產黨政權咯，但我認即係中國人咯。 係冇錯，咁所以其實佢唔係本土派。 係 ，Thomas 其實唔係 本土派啦。 係啦 ，Jeffy 就本土派啦。 咁不過我都覺得其實呢個唔係本土派一啲必要條件嘅，其實本土派呢個概念唔好， 係因為佢個內容係好複雜， 係啦， 你可以話好豐富啦嚇。 或者咁講咧，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咧更深蒂固我自己嗰個世界啦，即係我自己嗰、那個啲觀念裡面咧，我都覺得自己係華夏民族嘅， 係 係啦係啦。咁但係你話而家呢一刻我嘅國籍咧？咁你話我係唔係中國籍呢？咁我去旅行呢，我肯定我一定唔會填中國嘅。 即係其實呢個呢，我上個禮拜呢點解即係講個半鐘頭呢都好似乜嘢都冇講過，因為實在又扯東拉西扯啊，就講得太多。咁我講咗陳雲阿國師佢嗰個咁樣嘅城邦論啊、唯民論啊咁啊嘛。咁以佢嘅角度嚟講，如果你掰佢個觀點就真係㗎喎，佢話中國歷史上三次亡國，一次元朝，一次清朝，一次1949嘛。咁既然一次1949咧，其實我哋已經亡國噶啦嘛。咁亡國咯，咁你最多就係我係華夏人，就唔係中國人啦，即係唔係叫做呢個 PRC 人啦，即係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啦。咁當然你可以話我又唔係 ROC 啊嚇 ，ROC 你知就台灣人啦，Republic of China 啊嘛。咁你又唔係 ROC， 你又唔係 PRC。咁所以我咪唔係中國人囉，係咪？咁嗱，我又唔覺得義勇軍進行曲就係我嘅國歌，我又唔覺得五星旗係我嘅國旗，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呢，我同阿 Jeffy 係百分百係吻合嘅，係咪？因為我從來都唔覺得五星旗係我嘅國旗嘅。咁但我成日都講我嘅愛國個習近平啦，係咪？咁事實上係喎，因為習近平嘅愛國呢，佢係要兼顧好多嘢，特別係黨嘅利益。我個愛國呢，我係無條件，我係唔需要兼顧黨嘅利益嘅， 同埋習近平佢屋企基本上啲仔女都係 係啊，咁 喺大陸讀書噶啦。 咁我又唔知啦，我冇查過啦。即係嗰陣時，即係話温家寶啊咁嚇，即係胡錦濤呢都係啦。咁啊，啲高幹全部出曬國噶啦嚇，即係啲財產啊、仔女啊、老婆啊咁樣，咁啲攞官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唔好同我講愛國，我自問咧，我一定愛國過習近平。是嗎？你同我講愛國冇意思㗎，係咪呀？ 共產黨係最唔愛國㗎嘛。 唉，冇錯啦，咁呢個呢就係愛黨愛國。其實香港人呢就完全係冇所謂，而家好興嗰個咩話叫做懸念啊。香港人係冇懸念㗎。但係大陸呢嗰13億可能就嚟14億人呢，其實係真係冇辦法，佢唔係冇懸念，係冇選擇。 唔係佢哋通常 佢係冇選擇 套嘅，都係 係有 相信係 有部分講一套做一套，但係有部分咧嗱，即係喺呢度講啊，冇辦法啦，就拉開少少啦。但係香港有好多藍絲咧，唔係啊，即係所以呢個先令我好心痛就咁解咯。 嗰啲僱傭兵嚟㗎嘛， 我都唔明點解嘅嗱，因為大陸嘅同胞我真係叫佢做同胞，其實佢哋係受害者，佢哋係 victims 嚟㗎嚇。咁但係佢哋即係喺嗰度出世，生於斯長於斯，佢冇辦法，即係當然有。有稍為有能力嗰啲咧，都千方百計已經 即係外逃啦、啊、移民啦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始終係佔人口入面嘅極少數嘛，即係 0.01% 都冇啦 ,0.001 都冇啦係咪。咁、你絕大部分嘅人呢都只能夠係逗留喺呢個國家入面，喺呢個政權嘅統治底下生活。咁佢冇辦法，佢一定要做妥協，佢一定要適應，係嘛？你去，甚至你講得難聽啲，一定要去服從咁樣，係嘛？但我哋香港唔同啊，我哋即係叫做幸福啦，頭先講啦嚇，即係得天獨厚。咁啊，即係一個本來係國恥嘅嘢。嚇、但係咧歷史咧就係咁樣吊軌㗎啦，呢個 paradoxical 嘅。咁本來係因為鴉片戰爭嚇，係、夾硬要割咗香港，本來係國恥嚟嘅，即係我係大中華交，我一定咁講㗎啦。但係呢個國恥咧就造就咗香港嗰百過去嗰超過150年咧嚇、一種咧係穩定繁榮，而且咧係有一啲嘅我哋而家好珍視嘅核心價值、普世價值係嘛、特別係我哋嘅法治啊、人權啊嗰啲乜嘢。咁、所以咧我哋都有言論自由喎、 係 嘛，我哋講不得、但係。啲藍絲咧，所以我真係好痛心啫。仲痛心嗰啲當然唔係話，即係你哋好憎我，好隨時舉嗰啲人咧，因為嗰啲人我唔識，我唔緊要啦，唔痛心。我痛心嘅就是我識嗰啲啊嘛，即係我 識 有嘅有啦。你冇你識嗰啲人冇藍絲咩？ 哦，冇啊，因為藍絲唔會做朋 友。咁但冇辦法啦，因為你後生啊嘛，Thomas先知啊。咁我咁大年紀，我有好多識咗幾十年嘅。